晚点出门的话啊，有时候这个五分钟的路，有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半个小时。哎呀，真的，我早晨起来之后我就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你十分钟之前去看路况的时候， 嗯， 比如说半小时， 嗯， 好，如果我再晚十分钟，那么同理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其实不是的，嗯， 马上变成45分钟，甚至一个小时。 对， 嗯。 哎呀，反正还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说，今天还是这个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嗯， 对吧？ 大家拿出最好的状态，好好的再工作一天，就能够迎接开心的周末了。 迎接开心的周末是吧？然后听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说点好玩的，工作之外的， 嗯， 啊，然后规划规划。哎，说不定已经有的朋友今天晚上的房都订好了。什么房？这 KTV 的包房。首先呢，还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要上映的这个电影， 嗯， 啊，这个因为电影呢， 最近有好片要上映了， 有好片，嗯，啊，有好片，着重给大家先说两部， 嗯， 一个外国的， 嗯， 一个咱自己的，啊，这就是《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电影的第二部， 《 神奇动物之格林沃德之罪》，哎呀，在本周终于要上映了啊！这部电影呢，无疑也是众多影迷，不仅仅是啊我们。 嗯， 挺期待的， 嗯， 啊，这个包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挺期待这部影片的。 嗯， 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影片。啊 ，J.K. 罗琳笔下所描绘的魔法世界令所有读者及影迷为之震撼。《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书籍在全世界被翻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其他系列的电影也在众多地区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神奇动物在哪里》作为 J.K. 罗琳魔法世界的第二个故事系列，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先来盘点一下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咱是不是也得稍微做做功课， 嗯， 对吧？ 我记得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去看这个第一部神奇动物的时候， 嗯， 其实我就有很多的疑惑， 有疑惑是不是， 哎，这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啊？因为我不是一个哈利波特迷， 嗯， 我特别怕自己看不懂，然后这个同行的小伙伴就说没事儿啊，这是单独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发现确实还真的没有哈利波特里边的各种人物啊和各种复杂的这个人物关系，然后它是重启的一条线，所以假如说哎你也跟我一样不是哈利波特迷，不要担心，神奇动物是一个单独的故事， 哎， 但是它整个这个故事的气氛和这种风格， 嗯， 又和哈利波特所营造出来的这个奇幻的魔幻世界非常的相似，所以如果是喜欢这种魔幻题材的，喜欢动物的， 嗯， 喜欢各种想象力大开脑洞的这种电影的， 对，啊， 哎，这部电影非常的适合你， 对呀，啊，比方说今天啊， 嗯， 这个约了个女孩， 嗯， 要去看电影，哎，最近要上一部大片《神奇动物在哪里》， 嗯， 啊，第二部，哎，我请你去看吧。到去了之后呢，人女孩子吧说，哎，这个是哈利波特，这跟哈利波特有什么关系？说那个是什么关系？你对吧？你答不上来。 对，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稍微先普及一下，哎，这部电影的一些，这部电影的一些简单的一些脉络吧。第一个啊，就是这个神奇动物这部电影和哈利波特系列的一个关系， 哎， 说神奇动物的故事线呢和哈利波特系列的故事线呢其实没有相关的联系，两者呢既不是前后传也不是续集的关系，神奇动物系列故事呢时间线是定于哈利波特系列故事之前的70年，那神奇动物呢是哈利波特所处的魔法世界的扩展，从预告中看呢，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也就是第二部的故事，发生于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一部的几个月之后。 哎，这个俩故事啊没什么联系， 没什么联系， 啊，但是你能看到哈利波特， 能看到哈利波特吗？ 嗯，好像能 啊，是吗？就是 我之前看，我之前也是看了一些预告啊，然后简单的， 是不是就像就有很多导演喜欢客串自己的电影，然后就是扮演成路人，然后默默的从某一个镜头穿过去， 嗯， 也是这样的出现吗？ 哎，对，嗯，大家想象一下，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就是那找茬儿呗，找哈利波特，哎，哈利波特飞过去了。 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人物关联啊。这个两部故事当中关联的人物呢其实也并不多啊，格林沃德在哈利波特故事当中呢也少有提及，在哈伊中赫敏曾在书中提到过啊，说这个邓布利多教授年轻的时候曾经打败了当时最强大的黑巫师格林沃德啊，哈七当中呢汤姆里德尔曾向格里格维奇啊问起老魔杖的下落， 然后呢，这个奥利凡德对其说呀，说这个老魔杖呢被那个少年，就是格林沃德给偷走了。而汤姆最后在这个纽蒙加德最高的塔中找到了格林沃德，然后格林沃德呢也将老魔杖的下落和盘托出。 嗯， 你看，这我怎么觉得还是觉得有点关系，是不是？ 就是当然你知道这些故事背景的话，可能对于你了解这个故事所处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脉络中会清晰一点，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也不妨碍你去看这部电影。 哎啊， 那第二位相关的人物呢，就是这个邓布利多哈，也就是日后的邓布利多校长了。邓布利多的出现呢，主要是因为格林沃德的越狱，而具体会发生什么故事啊，我们会在第二部中见分晓。 嗯，这是不是，哎，你们俩说的越来越乱了。这有朋友跟我们说，说你说你们俩这那我这还得之前、 就是有一点联系的蛛丝马迹。 对，你们这一会儿哈一一会儿哈七， 但是无伤大雅。 对，其实无伤大雅啊，就是我们确实给大家剖析的很细致啊。有的朋友说，那我还得这个啊，我把之前这个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我还得都补一遍，然后才能看这个吗？ 不用、 啊、其实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你再听我慢慢。 那有人会问说，我需要去看一下神奇动物一吗？其实我有这个疑问、因为一的这个剧情基本都已经遗忘了， 是吧、 嗯、 那一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或者说看看之前那个一的 一些故事简介。 哎，故事简介啊、可以的。接下来之后我们就给大家说这个故事简介。 嗯， 在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当中呢，男主角啊，带着他装满神奇动物的箱子来到了纽约，阴差阳错的呢，将箱子里一部分动物啊放出来，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第一部电影的结尾呢，啊，然后这个帮助美国啊这个魔法国会将巫师格林沃德抓捕归案，故事暂告一段落。大家想起来了没有？这部就是一，其实 我想起来了，他说那个魔法师拿着一个箱子， 拿着那箱子是吧？ 里边都是很多神奇动物。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神奇动物二啊，神奇动物二，是不是？这个发生在几个月之后，格林沃德就逃脱了啊，并召集了这个一帮小喽啰四处搞破坏。巫师的世界是危机四伏，能够阻止这一切的便是格林沃德昔日的恋人阿布斯·邓布利多。神奇动物二的故事也将由邓布利多与学生纽特共同联手对付格林沃德这条主线展开。哎，这很简单了吧、 那本次预告的最大亮点呢，无疑是前几天啊，这个 J.K. 罗琳在这个他的社交网站上面公布了伏地魔的宠物纳基尼啊，同样也是伏地魔的魂器之一，其实是人类变的。那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呢，由韩国演员金秀贤扮演。故事中的纳基尼因中了血魔咒而永久只能保持在动物的状态，最后纳基尼在死亡圣器下被龙巴顿杀死。这个金秀贤总是扮演一些非人类，我发现。 你的这个点评也是亮点亮点亮点亮点。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会儿呢会跟大家同样的，我们好好聊一聊啊、这个职场的话题，跟大家、憧憬完了之后这周我们看什么， 我们吐吐槽 吐吐槽， 嗯， 是吧，我们一个礼拜的那么多气儿，是不是 什么工作 什么工作，是吧，这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职场啊，然后它会有鄙视链的。这个鄙视链呢，就是，哎，你听说过好多？ 我们说的不是鄙视面试的那个鄙视啊，哎、我们说的是我鄙视你， 对， 那个、鄙视 我就瞧不起你，我就瞧不上你，啊，就这个意思，就特别赤裸。 鄙视链，那就是、是说每个工种之间，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不同的场景之间， 不同的场景之间，哎，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哈， 大家想想一下， 嗯， 是吧？ 你听首歌呗， 听首歌， 嗯， 啊。来吧， 唤醒你的这个清晨。 嗯，来，跟我们一起造起来。反正我昨天睡得还行，睡得挺好。 Makeup on, get your nails done, curl your hair, run the extra mile, keep it slim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Get your sexy on, don't be shy, girl, take it off. This is what you want to belong, so they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so they like you. Do they like you? Wait a second, why should you care what they think of you when you're all alone by yourself? Do you like you? Do you like you?Don't you like you? Cause I like you.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早间的带给大家的影视的资讯哈。也给大家这个周末提前预热一下，看看这个周末安排去看一些什么样的电影呢？反正我应该是明天会去看《神奇动物》的。 看《神奇动物》是吧？《毒液》之前看了吗？ 《毒液》没看，《毒液》虽然就是大家好像很期待，但是据说这个去看的人有一点小失望， 有点小失望是吧？但是那么问题来了， 你看了吗？ 我也还没看，但是问题来了，那么现在《毒液》为什么还那么高的票房？ 为什么那么高的票房？还是因为人家的制作摆在那儿，对吧？毕竟这是一个比较大家有一些陌生感和距离感的一个漫威的形象，大家有好奇心，是不是？皱什么眉头呀？ 就是大家都说不好，然后还那么高的票房，十好几亿，是吧？ 就有的时候市场也不是因为好和坏这一个标准去波动的，它有很多的标准，比如说是新还是旧，对吧？是猎奇还是怀旧，或者有很多的标准嘛。毒液的这次的设计的形象和用的这些特效，应该还是会笼络不少的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虽然剧情差强人意，但是就冲这特效也值回了票价。 对。那么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吐槽一下这个毒液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说，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见面的荒诞喜剧电影《无名之辈》。不知道这部影片大家关注了没有？导演是谁呢？饶晓志。编剧是谁呢？是吧？怎么着？ 不是，你好像在问我，本来想猜一下 啊。 没事儿，你继续。 雷志龙。监制呢？梁林。主演陈建斌、任素汐、潘斌龙，就大潘儿啊，程颐、宁桓宇、九孔，然后这个邓恩熙、范翔、史策。影片的主题曲演唱呢是这个汪苏泷啊，这个插曲是姚十三，民谣歌手，相信大家这个喜欢民谣的朋友都知道啊。然后他们一起组成的这个大的团队，这部影片《无名之辈》荒诞喜剧电影， 听起来这个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尤其是这个演员的阵容哈，感觉还是、有这个拉动票房的这个实力的啊。那这次的这个无名之辈呢，它其实故事发生在西南的一座山水环绕的小城。那谈及片中所讲的这个西南的官话哈，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地方的几位主创笑称说，口音一路从南到北，终于抵达了贵州。我发现这些年西北口音还挺火的。 对， 这个尤其是陈建斌，因为是新疆人嘛， 对 吧？ 没错。 然后他之前自己也指导过一部就是带有新疆口音的这样的电影啊， 一个勺子。 对对对，然后我 勺子嘛， 对对对，我前段时间看到这个王学兵啊，也是以这个新疆口音就出现在一部电视，应该是电视剧里啊。就所以感觉这个可能是大家也是有距离感和陌生感。这个东北话和其他的一些方言听得太多了啊，对吧？现在就是听听这个陕西话或者新疆的这种土话，哎，觉得有意思。 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吧？然后呢，这部影片啊，这个陈建斌，在这个《新三国》里头扮演过曹操，是吧？这个，他媳妇儿叫蒋勤勤， 对， 不是我说人影片怎么说人媳妇那儿去了呢？ 惦记呗。 不，那没，都是两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啊。就是这个陈建斌呢，也确实称得上是实力派的演员。 是的，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任素汐就不用说了啊。 任素汐这次今年在这个《爱乐之城》里的表演哈，确实是就是收买了很多观众的人心。 哎，对，还有在《我不是演员》什么《我不是演员》，我就是演员，我不是演员。 我不是歌手， 我不是歌手，我不是主持，我就是演员当中的表现呢，然后用演技也确实征服了很多很多的观众，就非常成熟，对吧？然后非常的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感觉啊。然后呢，这个无名之辈啊，讲述了什么故事呢？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无名之辈呢，发生在西南一座山环水绕的小城。然后片中刚刚爽然跟大家提到了啊，讲的是这个西南官话，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主创呢，然后也都笑称说口音是一路从南到北抵达了贵州。对，由于影片当中每个角色呢都有不同的这个荒诞故事经历，演员们因此也被网友调侃成为片外戏骨，片内戏精。然后因为之前呢，在14号的时候，在北京是举办了这个媒体的这个提前点映啊，然后呢，我也是去了，不知道这个大家 到现场了， 到现场了，我把这 都哪几位大咖也到了现场， 都到了， 全都到了， 全都到了，对对对，因为大家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宣传这部戏，这个，大家想听听这个讲的是一什么故事，我给大家剧透一下， 好的好的。 说陈建斌呢，演的是一个，就是一中年大叔，看起来之后穷困潦倒，但是呢，他一直有一个梦想，他想当协警。 协警？ 对，当协警。但是 就带上袖标。 对对对， 站在马路边。 对，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协警，但是因为一次自己年轻时候的失误，这个事故，导致了一次交通事故，导致了妻子就离开人间了。然后这个任素汐演的那个角色是他妹妹，也在车上，高位截瘫。然后呢，后来呢，也是为了一系列的救赎，然后也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就是一直还想当警察，想当协警，帮助社会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正义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就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药神》里那个黄毛。 黄毛记得 啊， 演技也是特别好。 对，他叫他那应该是叫彭浩。 彭浩哈 对对对，黄毛就黄毛跟那个就是潘明龙就大潘儿，那个就是我喜剧人里边那个大潘跟佳佳， 知道知道， 大潘儿，然后他们俩呢演了一对愚蠢的劫匪，就打劫去了，打劫，然后呢，他们抢的是手机店，然后抢完之后呢，这个。特别意外的，然后他们逃到了这个陈建斌的妹妹，也就是任素汐的家里头。 然后这个就故事就由此一系列展开了。然后 最后这个陈建斌实现了他的写景梦吗？ 啊，实现了他的写景梦。 哇， 就到最后呢，其实、这个、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剧透了。 对，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他们这个两个愚蠢的劫匪啊， 嗯， 就是抢了半天，其实抢来的是这个，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到这个小的手机店里啊， 嗯， 会发现就是在柜台里摆的那些手机，它不是真的手机啊，不是像我们什么苹果呀、什么小米啊，就是我们那种实体店里、你可以去拿起来之后实际操作那种，它其实摆的是那种样机， 嗯， 都是塑料壳子， 就是假的， 假的， 嗯， 然后这抢半天 按钮也按不了， 对，抢了一堆假的， 嗯。 然后故事还围绕着一支枪展开， 嗯， 啊，这个就是陈建斌演的那个角色呀，他现在呢在工地上给人一老板当保安、 嗯， 结果无意之间挖出来了一支土枪， 啊、哦， 然后这个枪呢还莫名其妙的跑了，失踪了，然后这个劫匪呢也有一支这样的枪，他就以为，啊，他就要把这个枪追回来，那你不追回来之后，他对社会有害呀。 所以他就卷入了这场纷争、 哎、对，然后就是这几条线啊、 嗯、 然后其实还有这个陈建斌剧中的这个女儿、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提到的他的老板啊、 嗯、 这就为什么对吧，你他老板这个怎么回事呢， 嗯 啊， 所以这部 几条剧情啊， 荒诞喜剧电影、啊、 交织着， 嗯， 对， 虽然刚刚听的说这个陈建斌啊之前因为自己的一些失误这个失去了妻子，然后这个妹妹呢、 嗯、 也是身体受伤，但是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凄惨的这样的故事啊、 嗯、 是一个比较荒诞有意思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啊， 嗯嗯嗯， 这个孔文你看下来的感觉怎么样？ 故事很吸引人， 嗯， 但是呢这个当你突然这个进入剧情的时候， 嗯， 偶尔一个笑料就会让你哎呀就是特别突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笑起来， 嗯， 笑起来之后呢，然后在你再回到剧情当中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哎呀，然后又会产生自己的思考，然后又会啊就是嗯 就是还是挺有料的一部电影，对吧， 挺有料的、嗯、然后那个这个剧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业内人士啊还是这个粉丝啊，都把这部戏啊、 嗯、 说要评为说今年最大黑马， 是吧， 啊， 嗯，我们来期待一下， 我们来期待， 我主要期待的是这个西南光化， 西南光化是吧，还挺有意思的， 是吧， 啊，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几位主创的这个 陈建斌很擅长啊， 啊啊啊，对，然后其实那个角色跟他那部作品里就是一个勺子里那个角色也是那样的啊，就是 土里土气的， 土里土气的，然后留着 胡子、嗯、然后特别憨 啊，憨憨的，但是憨里边啊还透着一些机智， 透着一些倔强 啊，透着一些倔强， 嗯 啊，对，所以说这部影片呢，这个今天大家也就可以看到了，叫做《无名之辈》，荒诞喜剧电影，推荐给大家啊。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8、 嗯， 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王明。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课，出行旅游九课，娱乐演出九课，体育健身九课，时尚资讯九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安。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这里不仅有最有意思的新资讯，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欢迎你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房间里，学宋， 嗯， 是学我吗？ 说什么了？ 是我的粉丝吗？对，他因为刚才那个我们在半点报之前啊， 嗯， 跟大家聊那个无名之辈，嗯，荒诞喜剧电影啊，大家能看到的陈建斌、任素汐、大潘儿他们演的这部片子，这个学宋说，说我不太喜欢陈建斌，因为他的戏太深奥，怕体会不清楚。 嗯，深奥吗？ 啊， 因为这个陈建斌老师啊，其实他还是以这个文化人自居，而不仅是文化人，其实陈建斌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就是他在家里是有自己的书房，然后很爱很爱念书，而且他会写诗。 是吗？ 就是如果大家看过那个就是应该是北京卫视有一个这个跨界歌王， 嗯 啊，能感觉到就是陈建斌老师其实是一个骨子里真的是一个文化人， 哎， 所以这个学宋的感觉，觉得这个哎陈建斌老师演的这个戏有点深奥啊， 嗯，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哎，对，然后呢还有朋友问， 但是我觉得他演的《甄嬛传》挺好懂的呀， 是吧？嗯，我觉得他演的那个《新三国》里演的那个曹操那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拿捏的挺到位的， 嗯 啊，然后这个狡诈、嗯，啊，那种感觉还是挺到位的。然后有朋友问说，今天天气如何？今天北京啊晴了。 对，今天早上出太阳了。 对对对，今天的空气质量呢，然后我在这个在路上的时候听广播啊，听我们的这个同事在介绍的时候，今天的空气质量应该是凉。 嗯 嗯，对，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今天白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在七八度左右啊，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到十度，但是到了夜晚呢会降到零下二三度，已经到冰点之下了。 好，希望这个周末的天气像今天一样好。 哎，对对对，没错。那学宋说了，说对，他也写诗。啊，那你可以，我觉得你就可以，对吧？你比如说读读他的陈建斌老师有没有自己写的发表的诗的作品？ 我找找啊，找到了给大家读一下， 是吧？啊，找找，因为这学诵这位同学说不太懂啊，那你看看那个什么？ 那你看的是哪一部电影或者哪一部作品觉得不太懂呢？ 他说总是给蒋勤勤写用诗来表白，有吗？这我不知道啊，这不知道。 哎，我发现这个从新疆出来的这几个演员，这几个男演员哈，都还挺爱写点东西的。 还有谁？是不是李亚鹏也是？ 李亚鹏当时不是也给王菲写诗吗？ 哎，就是 写什么这个、 哎、朋友们、 还要什么呢？ 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尤其是女同胞们、现在写诗这招还好使吗？ 来给大家念一首陈建斌写诗庆祝儿子满月。 哦，来来来，不是，等会儿我给你，要不换个曲子，还是 我先找找有没有哈、因为大家知道刚刚这个陈建斌老师这个就是收获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悦的这样的消息，来给大家念一下。 好， 满月歌，晶莹剔透的大溪水，流过的地方果实累累，鱼儿游向远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滋润万物的大溪水，流过的地方果实累累，鸟儿飞向天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一往无前的大溪水，流过的地方果实累累，婴儿爬向大地，咿咿呀呀咿咿呀呀，我心深处的大溪水，流过的地方果实累累，人们走向家园，哼哼哈哈哼哼哈哈。是有点难懂啊。 刚才这首诗作者陈建斌，朗诵王爽。 有一种小喇叭开始广播的感觉，对吗？ 小喇叭开始广播的感觉。啊，对， 像童谣，我觉得更像童谣，不像诗， 是吧？嗯，但是其实咱们这个就回过头，咱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啊。反倒说，其实咱们这个就东方的男性，还是表达感情还是比较含蓄、比较内敛的。 嗯， 而且就是写诗啊，你没一定的这个阅历，或者说这个 积累 啊，然后文化的积淀，然后自己的思考、真情的投入，你也是写不出来东西的。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啊， 也不一定。就是这些年，其实就是各路的这个诗人也涌现出来了一些，对吧？包括这个现在人工智能 AI 也能够写诗了啊，甚至能够出诗集。就我觉得写诗的门槛变低了。当然，这个大家鉴别诗的这个能力，我觉得， 对，这是个问题。 对，就是可能会相比于这个诗的演变来说，会缓慢一些。 对吧？啊，大家这个 是不是扯远了？哎，我们刚刚跟大家的推荐的这部《无名之辈》啊，里边有陈建斌老师，然后我们就聊了聊陈建斌老师的这个文化气息哈。 对，然后就是跟大家刚才上半个时段跟大家提到的啊，这个毒液致命守护者。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呢，就总结了挺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现在票房还十几亿。 总感觉你很不满呢。 我是挺不满的。 为什么呢？ 不是干嘛呀？我们钱那么好赚。是不是？ 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的时候这个大家会为电影的各个方面去买单 哦， 有可能就是为了特效， 就为了特效， 就为了去看毒液一眼， 看毒液一眼啊！我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这个网友朋友们看过的话，听友朋友们看过的话。看看是不是有没有你不满意的地方。这都是网友的神总结。这个让人失望原因之一，毒液致命守护者并非预告片所宣传的那种电影啊。预告片暗示这是一部警察搭档电影，埃迪布洛克和毒液呢学会共存，像绿巨人一样分享一个身体，还暗示毒液呢完全是一个睿智有感知意识的生物。结果呢，被骗了。也就是为什么汤姆哈迪说他乐在其中，投入拍摄的40分钟有趣的素材被删掉了。总之呢，预告片所暗示的那部毒液，也就是主演想要的那部电影并不存在。不过如果他们继续延续这部电影后半部分的风格走下去的话，问题会得以解决，续集可能会是他们所想要的那部电影了。希望如此。还要拍续集？你说两句。 你好像很不服气的样子。 你说两句。 这个不就是要百花齐放吗？对吧？然后确实也是有很多网友哈， 对毒液提出了一些让他们失望的地方。刚刚说的是这个预告片啊，预告片呈现出来的让大家建立的这个期待哈，在电影院里并没有找到啊大家的这种期待，所以呢就是会失望，会有一些落差。 嗯， 那第二个让大家失望的点呢是说，这个无论是这部幕后主创的天才创意，还是只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哈，总之这个毒液致命守护者的电影本身就像这个主角一样，存在着相当巧妙的身份认同的危机啊。这部电影呢前后风格截然不同，感觉就像两个部分，就是像两个电影一样。然后呢这两个部分呢又有意识的映射着 Eddie Brock 和共生体分裂的一面镜子。 嗯 啊，那所有呢观众们可以想当然的认为说啊，这个电影风格之所以这么分裂啊，是因为本身这个主人公他的这个性格或者说他的这个人生就是有分裂的。 嗯， 你可以这么一厢情愿的去想，但是呢据说这个幕后主唱并不是这么觉得的啊，就说这个电影呈现出这样前后完全不同的这个两个风格只是因为制作的失误啊。那现实的情况是呢，该片存在着严重的类型归属问题。在上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看到毒液完全状态之前啊，它是一部沉闷的准恐怖片啊，因为汤姆哈迪的有趣表现才让影片保持在水准之上。那剧本呢也不怎么样啊，人物呢也比较单薄， 剧本又不怎么样 过目即忘啊，整体呢是乏味无聊。然而突然一瞬间，就是当毒液变身了之后，那这个他突然意识到他应该做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好像就是这个导演也醒了啊。 嗯， 于是呢他就效仿这个死侍，也充分采用了瑞安雷诺兹的那部电影的成功要素，而且呢是取材于很多的成功的电影的一些桥段啊，比如说这个变相怪杰、肥老教授以及我的整体这些同类电影中的精华，甚至还借用了一点搏击俱乐部的风格。也就是说呢这个后半部分是绝对的精彩，只是很遗憾有点烂尾。嗯， 是吧。然后还有就说了，说这个结局挺仓促的，让朋友们看过之后说，考虑到啊，以这个汤姆哈迪为中心的后半部分大部分时候呢还是挺精彩的，最后极易引起争议，或者说没有太有意义的草率结局，无疑让人有点遗憾啊。就像刚刚爽上说的，就是有点遗憾，有点烂尾。然后呢这配角然后大家也不满意，尤其是这个米歇尔·威廉姆斯，如果把所有的配角都剪掉呢，让汤姆哈迪自由发挥和自己斗嘴两个小时，那么毒液肯定会更精彩啊。那就说有这个配角呢，他其实没配上什么，就是还耽误事了。 嗯 啊，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主角没有出彩，配角呢这个偶尔有出彩，但是又感觉这个不太对味儿， 对 吧？ 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看过的这个影迷朋友们就跟我们说，是这其实啊大部分时间都挺无聊的这片子。 嗯 啊， 就大家可能前半部都在期待这个毒液变身，对吧？ 嗯， 然后变了之后呢又草草的结束了，这可能是让大家觉得略感失望的一个原因哈。 嗯， 原来影评还能这么写，让大家失望都有一二三四这些原因，就是，嗯， 对呀，啊， 这个还哎呀挺残酷的。 嗯，残酷吗？ 嗯， 我这还好吧。就现在其实真的就是你去看，因为我去看这个无名之辈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我从他这个作为制作人制片人的我， 嗯 哈，我来给审视了一下他这部片子的这个投入挺少的， 是吧？嗯，就是以小博大。 嗯，对 对, 对， 反而是这个大制作会让人失望。 嗯， 我觉得这都是难免的。 对，这故事还是挺精彩的，然后配合这个几位主演精彩的演出， 嗯 啊，然后呢 给你广告费吗？ 这个不给。嗯，啊，不给，就是有朋友， 就是纯粹是 团队里有朋友， 纯粹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啊觉得挺值得看的，对吧？ 哎，对，挺值得看的。就是故事呢确实还是刻画的挺细致的。 嗯 啊， 总之我还是期待神奇动物 啊。对，神奇动物啊，神奇动物还是跟大家，哎，到时候我们跟大家推荐完了之后，大家会不会这个啊说你们，我听你们推荐完了之后我们去看的，结果跟你们推荐的那个毒液一样，那一点都不好看。 本推荐纯属这个 纯属个人行为，纯属个人行为，不代表本台观点。 如有失望，概不负责， 概不负责。好了，聊到这儿之后，我们给大家听首歌啊，听首歌，我们来这个换换脑子。 control and caught up in this world. I've wasted time, I've wasted breath. I think I've thought myself to death. I was born without this fear. Now only this seems clear. I need to move, I need to fight. I need to lose myself tonight. Whoa, go with me now. I move with my head, I open my mouth and it's something I've read. I stood at the store before I'm told. But a part of me knows that I'm going to own. Confused what I thought was something I felt. Confused what I feel was something that's real. I tried to sell my soul last night. Funny, you wouldn't even take a bite. 好听的歌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跟大家刚刚分享了很多这个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哈，不知道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啊？ 什么样的计划？ 我这周有一个这个小计划 啊，啥计划？ 就是我会去一个私人影院看一个电影。 哪儿？ 嗯，应该就是在国贸这边。 这么洋气，现在都私人影院了，带不带我去、啊？ 不是我安排的， 不是你安排的。 这个我还不知道是看哪一部呢，应该是神奇动物吧，我觉得。嗯。 哦，私人影院是就是两个人一个厅吗？还是几个人一个厅？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它可能是这个音效比较好，什么杜比什么之类的啊、估计是可能还能有几个人吧。 啊、有几个人。 其实现在在北京这种。就是个性化的观影的地方还挺多的，对不对？ 是吗？ 嗯，我们就去过啊。 对，那个我知道。 嗯 啊，那个 在铜牛影视园里。 铜牛影视园。 嗯 啊，对，那确实还 也是非常好的音响的效果。 嗯、 然后大家可以在，就是其实很多的电影人也需要这样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去提前的审片啊， 对， 然后就是提前让观众去，嗯、比如说看一看这个，比如说 业内大咖 粗剪的，对， 亲朋好友 对对对 先过来看看，给挑挑毛病。 对对对，其实这种私密的空间是很需要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慢慢成为一个小刚需了， 会吗？ 会，我觉得会。 你觉得会？ 嗯， 是吧？ 嗯，就是 这买卖能做。 嗯，你知道一八九八这个电影院吗？ 啊、 是叫一八九八吗？就是其实跟咱们青年广播也合作过。 嗯、啊， 它就是对外开放的这种私人影院的模式。 啊， 嗯，然后你可以点播，嗯，然后可以在那边 举行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哎，我今天就是过生日啊，我请大家看个电影啊，就我们十几个朋友在这边可以吃吃喝喝看电影，还挺好的。 哦，行吧，这挺洋气的，老玩那么洋气那么高端的事情。来吧，今天的电影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然后进入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这个聊的这话题了啊，职场鄙视潜规则。 为什么对职场的这个看法总是那么的负面 啊？总是那么的负面，因为确实就像江湖一样太复杂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很复杂的，就是如果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可能说明这件事情也没有多高级，或者说没有多宝贵。 让我想起了一句口水歌，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啊，是不是？这咱俩的风格，我发现现在就是差别越来越大。差别越来越大，但是呢就是很就是越来越大之后呢，就是很就是作为搭档啊还很协调，就是你一直负责那个高大上的路线，我一直负责接地气的路线。 我负责灌鸡汤的路线。 灌鸡汤的路线。啊，来吧，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是对于一家互联网公司而言，哪个部门才是鄙视链的最顶端哈。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是有局限性的。 有局限性的。 就因为上周我们几个来的嘉宾嘛哈，就跟我们说只有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这样互联网发展非常快速的城市，其实互联网公司才是一个觉得比较普遍的选择。但是你一旦到了一个二线或者三线甚至是四线城市，到了这个小镇子上，你会觉得互联网公司其实离你的生活挺远的。 对， 你能够找到的公司，你毕业之后的归宿，还是那些很传统的行业，很传统的岗位。 然后这部门哟，朋友，那儿同事，哎，那我大爷，哎呀， 这我二叔， 这我二叔，都是熟人，好办事儿啊。但是呢，依法依章办事儿，啊，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吧，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鄙视链的这个呢，我觉得还是适用于挺多行业的。这就是叫财务部。 财务部 啊。然后呢，也许人人听到这个时候都有话要讲，或者说会计啊，说财务部，大家都说了，说这鄙视链，说财务部最事儿， 最事儿啊？为什么呢？ 啊， 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大家会找财务部就是交一些票据，对吧？ 对吧？ 说这个 报销啊，出差啊，或者什么的，对吧？出差报告之类的，这个流程呢比较繁琐啊。 哎，然后呢你就有的时候呢是吧，你说这个因为公差，然后你比方说我就这个打了个车，花了几十块钱，一百块钱都不到，但是呢你我这是公事啊，是吧？有规矩，这个有规程，咱是得报不？是吧？你这个百十块钱给人拿过去了，然后你这个钱也不大，是吧？你这个啊，你 钱也不大，也是点钱呢， 啊， 当然要走这个程序啦， 是吧？你说完之后，你再是个新人，啊，说行行，放这吧，等等吧，签字了吗？签了啊，好，行，等着吧，等着吧。啊， 这个报销一等等了仨月， 对，等， 啊， 等着这事儿，你是记着还是 等出了一句话说 你是记着 什么时候报啊？ 啊， 然后这个财务部门就传来了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对吧？你就说这个，你说就这么点事儿，如果真的好几个月给你不报，你催还是不催？你惦记还是不惦记？对吧？你说有的时候吧，大家会这么想，你说就哎呀，真的百八十块钱就算了，我自己出了吧。但是你自己出了，有时候你就又不平衡，你为什么？我是为了公司办事情啊。 当然还是需要这个公司去给你承担 这笔 费用的， 对吧？对，那你没错， 但是只是一个时间效率的问题。我觉得哎，你可以给自己几个时点，在这几个时点呢，还是去可以去，这个怎么说呢？可以去询问一下，但是询问的态度呢是要。温柔而坚决。对，你要讲求态度，不能一去就窜火了，说怎么还不给我报啊，只有这三十块钱， 财务休假了， 对，休假休这么长时间呀， 财务病了， 生孩子了 啊，财务生孩子去了。你有啥办法？ 哎，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财务人员？有没有会计？你们想不想不想跟我们说两句什么？ 我觉得他们肯定也会吐槽的，因为这个、每个月比如说发工资的时候，对吧，年底结账的时候、其实财务部门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哈。 对， 这些忙碌可能是这个普通的员工感受不到的，也看不到的、 就是， 而且他们承担着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这么多的工资单 少个零， 对啊，算错怎么办呀、 对，算错了怎么办。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职场的鄙视链哈，其实没有什么鄙视链、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各个部门的会被大家吐槽的这个槽点、以及各个部门自己的心声。 哎，对，像包括那什么最事儿，那都不是我们说的啊，那是别人说的，那是网友说的啊、 是我们通过调研得到的。 哎，我们通过调研得出的啊，然后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嘛，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部门说，这在公司的法务部被大家誉为最怕事儿，却也最能扛事儿啊，这么个部门，法务部。法务精英人士，大家想象一下啊，西装革履，永远沉稳的黑色，黑色的这个公文包啊，然后里边都是合同，然后戴着眼镜，一丝不苟，就不苟言笑。 哎，我觉得法务部的哥哥还挺帅的。 是吗？就是，哎， 就是这种特别特别严谨和工作时候很认真的样子，觉得 很有魅力。哎，原来 TVB 是不是有部剧叫律政佳人啊？叫什么？ 律政先锋。 律政先锋啊，是不是讲的就是？ 律政佳人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喜剧电影 啊啊啊！ 小妞电影啊， 小妞电影啊。是不是还挺酷的？就是你看，你比如说，如果是我们啊，这个，就主持人、主播啊，我们平常跟大家聊天啊，然后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或者说逗得大家开心，陪伴大家这个打发时间，对吧？那你这个我们跟大家，哎，你爹啊，是不是？你这穿挺立正啊，啊，是吧？哎呦，小头发，你干啥去？你说人有时间跟咱聊吗？ 你看工作时间可能是没有时间聊的，人干嘛跟你聊啊，对吧？人律师的时间都是要计钱的。 法务部、啊，我哥就是学法务的。 还是要看在什么样的公司，对吧？如果是互联网的法务部的话，其实不应该不算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门， 是吧？行吧，那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法务部的事情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58，我们同样的进一段半点的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关注我们每天早晨都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稍后见。 你是谁？ 我是王爽，稍后见。 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董 文。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 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 哎，对，然后呢，在我们刚才跟大家开始今天职场鄙视潜规则话题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产生了激烈的互动。 是吗？ 啊， 多激烈。 这个学宋他就说了，他说我来说两句， 说两句吧、 啊、说你们怎么对什么财务意见这么大啊？ 没有啊，我刚刚说了财务很辛苦，很有压力， 嫌给的少。学宋说，他说我来说两句，他说你们刚才说的这报销啊，只是财务工作很小的部分，财务呢相对严谨，一旦形成事实的话就不好改变啊。另外啊，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审计啊，领导啊，调查呀、都得从财务入手。 是的， 挺不容易的。 是的， 所以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嗯、 就是财务人员有的时候自己也很无奈，对吧？因为有很多的规则，而且又必须严丝合缝，特别的严谨，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效率上不去，是因为要这个准确率。 哎，对啊。然后我们 谢谢学宋，谢谢你，这个发出另外的一种声音哈。其实我们也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鄙视财务部门，我们只是发出很多人有的时候有的一些吐槽，一些槽点啊。正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误解，对不对？ 他还真是学财务的 啊，真的。 对，他真是学财务的。他说我是的。啊，有什么疑惑我可以帮助你们解答，帮助大家解答帮助大家从心里理解财务人。 那我来问学松一个问题 吧。啊，你问。 我特别想问那个学松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部门怎么能够保证就是你们发的工资啊，然后这个计算都没有错误呢？就是每一次就是直接就发给我们了，不需要我们去就是就是怎么说确认之类的。我就想这么大的量、真的就没有发错过吗？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不看自己的工资的，或者不看那些明细、对吧？会不会真的有错的时候？ 我说你不看吗？你看吧，我觉得你会看。 我不会看明细。 不会看明细是吧、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工资条其实明细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大概有将近十个条目。就是各种扣费和增项。 对， 其实是蛮多的。 对对对。然后刚才这个这位网友叫做 CY 这 CY 就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他名字的这个首字母的拼音。然后艾特了一下我。他说我也是财务。 哇，这么多财务啊。 这么多财务。啊，这么多财务，今天欢迎各位，欢迎各位财务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刚才不是都聊到法务部了吗？ 对。 然后我这边有小伙伴说法务部特别多大叔。你看这个大门题 C 说财务的专业很严谨，基本不会出错。 对，因为就是要不别出错，出了错就是大错啊。 这是学宋说的吗？ 不是，这是我说的。就是你我说的这个大错啊，就是不在于说算错了多少钱。就是你算错这些，哪怕你这几毛钱几块钱，然后我觉得算错了之后、也是工作上挺大的一个， 就是会让大家失去了安全感， 对吧？ 这 我觉得这属于这个基本的， 所以真 的 是要给这个财务部门的小伙伴们 对 点个赞，你们辛苦了。 对 、你们承受着非常大的精神的压力。 对，你就比方说我们， 你说我们是不是，我们做主持人经常会做梦 啊， 没带稿子，念错字了，迟到了。那你说财务部门会做什么样的部？ 财务部门给我们罚款。 财务部门每天会梦到工资发错了、小数点点错了、对吧？ 财务部门给我们罚款，然后罚了之后我们去找财务，那不是我罚的，我没这权利，都是领导说的。哎呀，是吧？然后这个 CY 这位朋友他说，你们应该在看我们的直播啊，说你们休息的时候还玩会儿手机啊。不是，我们那个因为是要这个拿着手机呢，我们要看直播啊。 对，我们在看你们的评论呢。 对对对，然后用手机看直播，包括我们有那个就是这个这专业的跟大家这个互动的那个 Pad。对对对，然后呢会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啊。 你看这个周杰伦跟我们说，他说每个职业都有严谨之处，做菜也是。哎，你是不是厨师啊？ 做菜也是。 对，做菜也有严谨的地方。盐五克， 料酒 香油五克 啊，料酒十克。 也有严谨之处。 哎，对啊，确实是，就是你好的厨子肯定是的啊。你看，但是比如 我们要把那个财务这个， 我们从法务聊到了做菜。你也不拦着我，刚才我就说，哎呀，我们在家里做菜呀、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没必要那么严谨，是吧？炒个西红柿鸡蛋，你媳妇有时候先放鸡蛋，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是吧？自己吃嘛，熟了就得了，是吧？要啥自行车？ 凭感觉就可以 啊，对不对？要啥自行车？ 我们来聊聊法务部吧。 法务部 刚刚说了，法务部是大叔比较多， 哎、 然后呢爱穿西装， 非常严谨。他们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吗？ 他们不爱说，确实不爱说话。 但是我认识的法务部的还挺爱说的， 是吗？ 我认识一个法务部的哥哥啊，他自己还做了一个播客的节目，然后有几万的粉丝，很爱说。 很爱说是吗？会跟大家解答一些法律啊。 No, 他在他的播客节目里是跟大家分享跑步、音乐，还有重金属、朋克这种东西。他是一个用法务的严谨的外衣底下包裹着一颗这个非常叛逆的小心脏。 刚才学颂也这么说的。刚才学颂说我现在喜欢文艺。 昨天我们聊了文艺青年的归宿，你有听吗？学颂。 学颂有没有听啊？然后一会儿来跟我们说一下。但是还是绝大多数啊，就是法务人士呢，部门的人士还不太说话。但是一说起话来之后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他一张嘴能把你吓死 啊，总能把一件芝麻大小的事儿给说成那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嗯， 法务啊。当然说， 比如说你又给我惹事儿了，就是你吧，害得我加班 啊！说天哪，说你比如说，就是我们订合同， 嗯， 对吧？你比如说跟这个甲方乙方啊，我们这个合同方面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个确实也是需要严谨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这个一字之差，就会差之千里，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会给公司造成实际的损失，都是可能的。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法务部门的这些小伙伴们，有的时候是在给我们的公司。就是维护底线， 对 啊，比如说、这个合同有问题不能签，这个活动有风险不能签， 对吧？ 这个措辞不严谨不能写， 你怎么能这么写呢？啊，有没有点法律常识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这态度不太好， 不是 这态度不太好。 你这么写，别人是可以起诉我们公司的，你知道吗？啊，是不是？ 在维护我们的宝贵的底线哈，但是也希望这个法务部门的哥哥们不要每天都那么严肃，你们也可以轻松一点。 嗯，然后对吧？然后法务部门的同事大家都说堪比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就他们要一笑吧，就是永远是那种 神秘 啊、 看不出是对是错， 对， 看不出是喜是忧，看不出 放着吧， 是该喜还是该哭啊？ 行，一会儿我看。 嗯， 还有事吗？啊，走吧。嗯， 刚刚聊了这个财务部和法务部啊，是两个非常严肃的部门。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给大家放首歌， 然后这个轻松一会儿，之后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比较有意思的一些部门哈。 公关部， 一听就是戏多。 公关部，哎，一会儿我们来聊公关部的事儿啊。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Get down, yo. 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这个学颂说哈，说爽爽你好，我昨天听了，昨天是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很开心，现在担心跟不上你们的节奏，没关系，慢慢跟就跟上了。 慢慢跟就能跟上了，对吧？ 昨天这个我们讨论了一下文艺青年的归宿，是吧？不知道对学颂有没有一些启发。你不是一个隐藏在财务人员严谨外表下的这个文艺青年吗？ 云大陆说，他说主持人调频信号修复的怎么样了？我们这里好像 最近信号应该还不错吧？ 对对对，还是不错的啊。说昨晚一直在用流量听啊，就是8.2。如果是这个没有时间来，比如说这个收看的话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比如说像蜻蜓啊、喜马拉雅呀，还有我们自己的官方 app 听听 FM， 对吧？然后可以下载，然后里面除了会有我们的节目，会有往期的回放，还有其他好多好玩的，这个 可以听书， 可以听书，然后他说刚刚下班，下夜班，一会儿到家后用声音机看看能不能听到98.2。如果到家的话，应该是有 WiFi 的吧，对吧？用 WiFi 的话啊，这个下我们的听听 FM，然后找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然后就可以了。 现在用收音机听，应该信号也是非常非常好。 对，信号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你住的那地儿信号不太好？ 住哪儿？只要是五环以里都没问题呀。 对吧？ 然后这个云大陆哈说。说孔孔很幽默，声音很好听，爽爽偶尔有点懵懵的，接不上男主持人的一些梗。 那不能够，都是爽爽让着我。 没有， 都是爽爽让着我，就是允许我在这儿胡来。 脑子节奏跟不上哈。谢谢云大陆的支持，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 然后这个你说大陆说的这句话，你说我们还念不念？对吧？大陆说你们。把中午这个时间段也包圆了吧？不喜欢听档案，还是喜欢听你们俩？ 我们也想包圆， 听你们俩聊天，听歌之类的。大陆刚醒是吧？大陆刚醒的话，刚才应该给大陆放一首这个更嗨一点的，是吧？ 不是嫌我们声音大吗？ 还好吧，还好吧，主要是 可以把你的耳机稍微关小一点哈。 对，这刚才财务的问题，学颂还说了什么五险一金、工资调整绩效什么，有时候也会难免。 就我觉得算清楚工资条还挺难的。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这个职场鄙视链吧。 哎呀，这个有朋友给我发来了私信啊，紫光同学。紫光同学是谁呢？紫光同学就是谷仓学院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那位小姐姐 啊。知道。 哎呀，紫光小姐姐这个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她现在应该是在上班的路上。她每天在上班路上的时候呢，都会听我们这个 98.2 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然后她又发来了这个两个字，叫天哪。 天哪，什么意思 啊？他说我怎么出现了？对啊，然后你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忠实粉丝啊，当然说要感谢一下，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他说刚才怎么放了那么长时间音乐？刚才给大家放歌来着，给大家放歌来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职场鄙视链潜规则，就鄙视链就是跟大家跟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就比如说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法务部门就跟个个跟黑脸包公似的。是不是 黑脸包公总比笑面虎好？ 那倒也是。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 一你一提笑面虎，我怎么想到了公关部门。 我们不希望给各个部门的这个小伙伴贴标签哈，我们其实是在善意友善吐槽，这个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大家对各个部门的一个看法，对不对？ 哎呀，聊嘛，是不是？ 有的时候你身在其中，不知道这个在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这个紫光小姐姐，她说我在等红灯啊，说这个间歇的时候跟你们来互动一下，祝节目越办越好。 谢谢紫光小姐姐， 谢谢紫光小姐姐， 也祝你的这个近视马上变好。 哎呀，你看今天早晨， 跟我沟通了一下这个近视手术的问题， 是吧？ 对，因为那个我想把很多的隐形眼镜送出去，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可能这个眼镜就没有用了 然后那个紫光姐姐跟我说，她说哎，她有一个眼镜跟我是一个眼睛的度数，跟我原来是一样的。我说好，都送你了。她说这个她犹豫一下，她过段时间说不定也去激光一下， 也激光一下。 嗯， 我觉得他够呛。 为什么呀？ 没时间。 没时间呀， 出差。 哦， 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个乐朵舞蹈宋老师， 嗯， 这位朋友是位舞蹈老师吗？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嗯， 他说哎呀，说你们挺嗨呀。 挺嗨呀。 是吧， 马上周末了干嘛不嗨。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刚才那个就是大陆是吧，大陆刚下那个刚下夜班， 嗯， 是吧， 辛苦了。 对，你想大陆刚下夜班，昨天晚上没睡是不是，今天白天补觉，那醒了之后天黑了又可以嗨了。 而且周末来了。 对，而且周末来了。跟大家说这个公关部吧， 跟大家聊聊公关部吧。 公关部，公关部， 其实公关部是比较适合我们去的一个部门， 对， 对不对？ 没错啊，公关部，先说大家想，就公关部最会来事儿啊。说这个公关部呢，既是全公司英文名最多的部，也是散装英语的主要集散地。散装英语我说的不太好，我觉得爽上还行。是不是？ 这个今天的这个事情呢，咱们就 ending 了啊。 ending 了哦。 Tomorrow 咱们再来这个 review 一下。 就明天我们再来 review 一下。 对对对。 就可能会比这对吧？ 比较正常一点。 就比较正常一点，对着啊，这个好了，今天我们的工作就 ending 了，然后明天我们再去 review 一下，然后就 OK 了。 有什么问题，大家各自这个 search 一下吧然后明天我们再来头脑风暴。 对呀、然后就周末了，大家要怎么 happy 呀？ Goodbye， 这叫散装英语吗？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 就是这个周一到周五的 Mary， 和回到家里的玛丽是吗？ 我刚看大陆啊，大陆这人没睡呢，说这个 说虽然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在忙什么，但公关部的手机震动似乎从来没有停过啊，偶尔瞥见的微信页面未读消息永远有几千条，业务特别的繁忙。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做公关人啊，然后就是比方说做公关呢，或者说做广告做传播行业的，大家呢交流会比较频繁， 对， 经常会收到就是工作呀业务之间这个行业之间同事之间这个大家互相赠的一些礼物，你就去看他们的桌子工位还有就下边就经常 谢谢某某某品牌好贴心哦拍个照片 对对对对 发个朋友圈， 对 对发个朋友圈经常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礼物。 我昨天这个就是听书嘛，然后听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分享给大家哈。你们知道就是摩天大楼是有一个就是必要的因素造成了摩天大楼的形成是什么吗？ 啥？ 电话。 为啥？ 就是说如果没有电话的话，一个楼里比如说十几层这么多的人，大家要办事儿出来进去的，那可能需要好多部电梯，就大家就只是出来进去了，有了电话有了互联网之后，就是大家能够在线上办公了，所以才慢慢有了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一个楼里集中办公这样的事情。 没懂， 没懂啊！ 再来给我 review 一下呀、 就是有了电话之后，大家这个人的流动 啊， 被信息的流动取代了 啊。 因为在没有电话之前，你想，你比如说公关部对吧？要比如说要传个饭局什么的，你得真的就是坐车过去跟人通知。所以电话就是电话的诞生，其实是最终导致了这个摩天大楼的产生。是有这样的前因后果的啊，这个叫蜂鸟效应。 公关部的人士，真的吗 ？Amazing, unbelievable！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们对吧？ 看来我散装英语还真的可以啊。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这看啊，大陆他说你俩声音不大呀，说用红蜻蜓 app 收听音质棒棒的，换一个吧，用听听 FM， 是不是 咱们自己的 啊，我们自己的。然后这个乐朵舞蹈宋老师说听你们的节目让人开心。 哎呀，周末就是要开心嘛。 他说这个文文哥哥又帅又有才华，爽爽姐姐又没声音又好听。

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我们回来了啊，这个青年说继续说。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王爽。 我们刚才跟大家聊这个职场鄙视链的潜规则。然后学宋 再聊到一个最有意思的部门了。 对，学宋刚才说啊，他说孔文因为上半个时段我被夸了嘛。他说见过被夸反应大的，没见过你这么大的。 对呀、感觉这孔文不仅是被夸了，好像是被惹似的，这个整个这脸啊就像那个河豚似的，砰就鼓起来了。 不是因为大家夸的还太少，你知道吗？就我现在特别想膨胀一下。你大家能不能多夸夸我，让我膨胀一下， 多夸夸快 啊，多夸夸、是吧，这看你不要你没 爱我你就夸夸我 啊，就是看你没被夸过，没见过世面的样子。CY他说等红灯的时候跟你们互动一下，哎呀真的谢谢大家。刚才包括 CY 还有紫光啊、都说在这个开车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跟我们互动一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国内首家融媒体 直播间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希望大家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有 WiFi 没 WiFi， 用流量还是用 WiFi 都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哎，对，但是咱要是真的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咱等红灯的时候呢，也这个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等红灯的时候我们还是听吧。大家在家的时候呢， 这个等红灯的时候你就一个耳朵听吧，要不然有点不安全。 对对对对，确实是啊，这个我们其实也确实非常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但是呢你就纠结，你说怎么办。对吧。 没事儿，有可以互动的时候跟我们互动，我们都理解啊。 都理解。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销售部吧。销售部说只干赚钱的事儿啊、说销售是属螃蟹的。然后说他们有时候像寄居蟹、寄居地都有同一个名字叫客户的会议室，就是说销售部的小伙伴呢经常都不在公司里啊，经常呢是各个地方去这个跑业务，对吧、经常就会在这个甲方客户的这个会议室里跟人家喝喝咖啡呀、聊一聊啊，对不对？ 对，然后哎，你能把这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吗？就是这个 banner 这个啊。 哟，这个 banner 我终于给你抢到了，这个是 S 级的资源位哦。 这个是 S 级的资源位哦，就尾音要挑上去，位哦， 位哦。 对，然后这个作为赚钱部门呢，当然说这个作为销售呢，也有一些啊，这个能说不能言说的一些。 潜规则， 潜规则，就比如说这个 心照不宣的策略， 啊， 比如说这个销售部门就需要在每年这个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需要给这客户送礼物，对吧？ 对， 小心意， 对对对，表达一下心意嘛，对吧？你这个礼尚往来嘛，然后呢， 然后这些客户还觉得 说点好话， 这个销售挺用心的啊，记得我生日，殊不知啊，你的生日就是你在对方微信里的这个微信名的备注，客户某某杠1109，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说明这也是套路， 对， 哎， 这突然感觉就是说起来之后。都挺不容易的， 都挺不容易的， 都挺不容易的。其实就是，尤其是像你比方说这个公关部、销售部啊，就是，没有你高兴不高兴的时候，你必须要拿出笑脸来面对客户，对吧？ 所以就是说，其实每个岗位都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年轻人吧，我真的是。跟大家就一开始刚入职场的时候，苦点累点，脏活累活多干点没什么，把眼光放长远了，谁告诉你一上来就能干高大上的，就能干特体面的，不能够啊，那些已经干到高大上特体面的人家也是熬出来的，所以还是把心态摆正，然后把眼光放远， 有一个岗位 任何时候你都是在积累的， 就有一个岗位，你也不用陪笑脸，事儿也不多， 老板 不对， 什么呀？ 行政前台 不用陪笑脸吗？ 我觉得还好吧， 行政前台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不知道这个孔文有没有看过那个北京女子图鉴， 北京女子图鉴 里边就说的这个小姑娘 做前台的， 对，就说她在这个她本来是在地方读的大学啊，然后呢也是一个小镇姑娘，但是就是特别向往北京，她就说哎呀，看着我们村里的比如我们镇子上的几个姑娘去北京了啊，原来人家都还不如我呢，现在都混得挺好的，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闯荡一下呢，她就也买了一张火车票来到了北京，结果找了2个月的工作，发现适合他做的只有前台， 只有前台。 因为没有什么，就是特长，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对吧？结果呢，这个前台当的也是鸡飞狗跳， 当的鸡飞狗跳。大陆跟你说话了， 大陆说什么呀？我看看， 大陆说懵。 说懵爽，说等红灯的时候怎么用一个耳朵听啊？是骑自行车吗？难道耳朵还能自动关闭一个通道吗？你当然是在用耳机听了，你难道不是在用耳机吗？如果是用功放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呢？是不是？我是机灵爽。 哎呀，你看看，看大陆又说了，说孔孔声音太富有磁性了，太好听了，还说啥？ 长得又帅， 长得又帅， 又幽默， 又幽默， 男朋友的标准。完了，某人被点着了。 你拦着 你要干嘛？ 你拦着我的，你拦着我的， 别撞，别撞， 你拦， 别撞，别撞。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陆，谢谢大陆对我的夸奖啊，谢谢。 谢谢大陆，谢谢大陆。 你不拦着我吗？哎，不，真的是啊，因为这个确实好久没被人夸过了，哎，被人夸的感觉真爽，谢谢大陆。但是大陆，哎，我刚才就想问大陆一问题，就是上夜班，就是大陆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对吧？ 对， 是不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上一个夜班，觉得 上夜班应该不需要陪笑脸吧？ 啊，我觉得上夜班，就比如说做一些，我捋一宿账，做技术，捋一宿合同。 比如说电台里就有夜间编辑。 对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对吧？尤其是这个晚上的时候，都是需要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机房值班的，他们会有夜班， 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对，大陆是干嘛的呢？ 但是前台，哎，不用上夜班。 前台不用上夜班。 但通常前台呢，是公司来的比较早的人。 对， 而且呢，现在的前台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隐形的这样的工作的职务，就是帮大家收快递和分发快递，尤其是在一些小公司。这个快递来了之后，还有外卖，都会堆在前台，然后前台呢，就变成了一个给大家跑腿儿的人。 哎，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哈？ 但是啊，这个你比方说这，当然说这个前台啊，很多的公司呢，这个前台呢， 这都是公司的第一道这个门面。 嗯， 啊、比如说要这个 必须要长得好， 女孩子对吧？必须要长得好，必须要身材好。 哎，有男的门面吗？有男的前台吗？ 那保安吧， 保安 是吧？ 保安哥哥 啊，保安哥哥， 嗯， 保安哥哥有时候也挺重要的， 嗯， 对不对？ 是的， 嗯嗯嗯，对吧？你说一那么漂亮的一姑娘， 嗯 啊，然后一身标准的这个制服， 嗯， 你让人给人拿快递，人快递的时候就还得就侧着呢，侧着蹲，你好意思吗？ 那怎么办？就像刚才说的，哪有那么多高大上的活都给你干啊？对不对？必须得熬出来啊，得积累，对吧？得从一线做起。 哎， 嗯， 对对对，嗯。然后呢，今儿其他的一些事儿啊。像什么要个东西啊，什么前台小姐姐帮我拿卷纸啊，说能帮我这个订一盒书钉吗？ 嗯， 说我要一个小胶棒， 帮我查个谁的电话？ 哎，咱们有这个新的签字笔吗？ 嗯 啊，嗯， 这个不是，这个应该是后勤吧？ 哎， 嗯， 对吧？啊，反正总之还是话说回来的，就是这行政前台呢，嗯。技术含量可能不是那么特别高，但是呢，也得需要挺高的情商的。 对，需要高的情商，而且呢，其实是挺劳心的一件事儿。 对 啊，需要你操心的事儿比较多，比较琐碎。 嗯，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IT 部门吧。 IT 部，嗯 ，IT 部门。 对，所以嘛，我就怀疑大陆 明日之星， 我就怀疑大陆就是 IT 部的 程序员呀。 昨天晚上加一宿班，编一宿程序， 嗯， 写一宿程序，写一宿代码， 嗯， 对吧？说你永远。搞不懂的人和事儿 ，IT 部门不就是这个有点像这个《生活大爆炸》里的那些谢耳朵什么的吗？ 哈、哎嗯， 这个他们是怎么讲？他们是最不修边幅的一群人啊、 嗯， 说是公司整体形象的洼地啊。 公司整体形象的洼地。 嗯，据说每个程序员下班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上网看别人怎么嘲笑程序员，并对格子衬衫等提出质疑、啊、 格子衬衫牛仔裤， 嗯， 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比方说就是这个有的如果要求不是那么特别严格， 嗯， 拖鞋大裤衩也会有、 哦、 啊， 对， 我们是拖鞋大裤衩， 嗯、 我是 真的吗？ 我夏天的时候是，对啊。 这个 IT 部门的拖鞋大裤衩是因为什么啊？就是首先他们不承担任何门面的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他们确实是久坐族啊。 对。 然后呢，经常其实程序员的这个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和公司其他的部门也不太一样。 嗯。 他们通常呢，就是下班会比较晚。啊，因为这个夜间好像写代码的这个灵感会比较喷薄， 嗯、 然后呢，早上来的时候又会比较迟啊、 嗯， 他们就需要一个比较放松的这种环境。 对，嗯，刚刚就像我说的啊， 嗯、 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 嗯， 走入 IT 部的领域， 嗯， 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闻到一些奇怪的味道， 奇怪的味道，什么味儿呢？ 就是这个是吧？写代码就写不出来，都糟心呢、啊。那写错了多糟心，是吧？你这一糟心之后热呀，是不是？这空调也开了， 嗯， 是吧？这个冷饮也吃了，那这还能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凉快凉快， 舒服舒服， 舒服舒服。你在公司脱一大光膀子不合适吧？ 嗯， 是吧？悄悄的把鞋脱掉。 你说的这个是夏天，你知道我见过。 悄悄的把鞋脱掉。 你知道这是夏天？你知道我知道的还有更夸张的吗？ 嗯， 冬天 的 暖气没来的时候， 嗯。 也有一股味儿，为什么呢？有这个程序员哥哥悄悄地插上了电暖气，然后把鞋脱了烤脚。 音乐走起。这波操作也是没谁了哈， 没谁了，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嗯。 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给大家放首歌， 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早晨的轻松和愉悦，对吧？ 轻松和愉悦啊！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职场的各种刻板印象， 嗯、刻板印象， 嗯， 对。然后接下来之后，我们就给大家带了一首歌啊， 嗯、 然后这个学宋他又说我了，说是的，说孔文声音样子都很 man， 呵呵还行吧，谢谢啊。呵呵然后呢，这个回来之后呢，一首歌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聊那个HR， 嗯。 回来了啊，都小文那儿搬好。 你要认真的跟大家聊一下 HR 了。 我们认真的跟大家聊一下 HR、嗯、在聊 HR 之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直播间里叫 CY 的这位朋友、嗯、他说我在天津， 嗯， 我拉着全公司的人关注微信公众号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看 你们叫什么公司， 看你们的视频直播、嗯、你们的节目太好了、嗯、你们叫啥公司对吧， 公司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公司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天津的朋友们你们好， 你们那边冷吗？ 差不多吧其实天津的天， 大家别忘了穿秋裤 啊，天津的天也晴了是吧， 嗯 啊，然后这个天津的海鲜现在贵吗， 嗯， 是吧，啊， 早上吃煎饼了吗、嗯、 早上吃煎那个，哎，我讲天津早晨他们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除了煎饼果子喝的那东西，那叫什么来着？叫，就跟那种豆皮儿，然后熬的汤， 豆皮儿 熬的汤是那种 豆汁儿， 不是 豆浆， 不是 豆奶， 不是啊，对吧？然后那个，如果 CY 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 对，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如果现在这个全公司的小伙伴们还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嗯， 大家这个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对吧？ 嗯， 这个跟我们来说一下。对吧， 是不是你们公司各个部门的人都在听我们吐槽你们各个部门的， 对吧，你或者说那个你们对谁不满意，你们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一下，没事，我叫孔文啊，然后这个 你们对哪个部门有意见，我们来替你们喷一喷， 对，你们对哪个部门有意见，然后有什么事儿呢你们就说话，对吧、 嗯、 然后找我们青年说节目完了是吧，能办的我们办， 青年说居委会 啊，青年说居委会能办的办，能办不了的我们 街道办， 想着法的办是吧，办不了那你就也别怪我了是吧，大家一听也乐呵的事儿是吧、 嗯、 生活嘛，来吐 HR 吧、 嗯、HR 嗯 HR 有什么让人吐槽的地方呢、嗯、说这个 HR 可能是你入职一家公司后啊基本上不会再打交道的， 嗯嗯嗯， 通常就是说你这个招聘你的时候啊你就是跟 HR 打交道， 哎 一旦进入公司呢、 哎、 以后就变成了点头之交， 哎 以及点赞之交，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除了偶尔要开在职证明啊、 嗯、 才不会和他们说话啊、 嗯、 但是这并不妨碍 HR 成为世界上最会砍价的同事 哦，嗯， 那个我的期望月薪是10000块， 哎呀这个10000太高吧，8000能接受吗， 你要不9500吧， 啊好的，那我给你8001啊， 8002 你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之后呢、嗯、然后我们都有联系方式，我们再约个时间再具体聊好吧，好下一位， 你以为你留在 HR 心中的是毕业于某某大学、 嗯、 有某某特长会几国语言、 嗯、 其实你留在 HR 心中的只有一行字儿， 嗯， 8002 回去等通知吧、 嗯、 啊你瞅瞅这位朋友叫做一个大写字母 A， 然后这是他说，你好，商务合作或者是运营联系方式是，看见了没有， 哇 听到了没有朋友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这位朋友你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呢我一会儿会 你加我们两个的微信就好了， 对，然后会私信你，然后呢我们加一下微信啊，然后有什么具体的需求呢，然后看是对我们的节目组啊还是对我们的频率啊， 嗯， 你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需求， 嗯 啊，然后那个我们来这个具体的沟通一下啊、 嗯、 就是说这个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咋着来着， 嗯， 对吧，就是能办的办，嗯，办不了的我们想着法的咱也得办， 嗯， 说完了 HR， 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有的部门呢，这个叫做创意部。 嗯 嗯，创意部，他说是大家说是最爱搞事儿的部门啊。创意文案部，全公司最孤独的战士，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调动18般武艺运营着公司的阅读量刚刚破百的公众号， 啊，如果你把它推送到朋友圈啊，往往仅能收到创意部一个人孤独的点赞。 这个我曾经在一个非常非常有名气的广告公司叫奥美啊。 你在奥美待过呀？ 我在奥美待过。 真的？ 待过半个月。 半个月啊。然后呢？ 然后你是不是要问我在奥美时候的英文名是什么？ 不是， 因为奥美其实是一个散装英语特别严重的地方。 没错。 然后其实奥美里的这个大部分的人员就是创意人员。 对，没错。 我还记得当年我在奥美的时候，大家给这个某著名的牛奶公司品牌啊，这个想创意，给某著名的手机品牌想创意，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老师叫东东锵。听过吗？啊，他也活跃在戏剧圈。然后他当时也是奥美里的一个创意人员，然后他也是一个小 leader 啊，带队。然后他们呢就是 很自然，这个罐装英语很自然，小 leader。不是，就那个散装英语。 散装英语，罐装英语。 因为我刚才 装英语， 不是想到的那个 批发英语， 就是罐装笑声。因为很多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包括同行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就会用到那种，比方说我们想提到一个笑料笑点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这个小 leader， 然后就会啪就推上来之后，哈哈哈哈哈，就很多人那种罐装笑声。对。 然后就是我就观察了一下这些创意人员他们的一个工作的方法，他们基本上呢就是有点像围炉夜话啊，大家围在一圈，通常呢都是大晚上啊，白天的这些人都见不着在哪儿呢，一到晚上纷纷出动，大家围在一圈，然后呢就开始就是绞尽脑汁，然后开始头脑风暴，然后就是通常会熬到非常非常晚，然后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产生出来啊，这是广告部门的这个创意组啊他们做的事情。 哎呀，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好遗憾呀。 啊， 没关系，我们下周还会跟大家见面的。 对，然后呢，刚才这位求商务合作的这位朋友，然后呢，一会儿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会把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发给您。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对接一下您的需求啊，说不定一个大单。我们就凑成了啊！然后呢，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跟我们一起参与节目互动的学宋、云大陆、还有乐朵舞蹈宋老师、还有紫光、还有 CY， 还有所有跟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还有远在这个天津的整个公司的小伙伴， 整个公司都在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啊！ 下周见呗。 不是，他们也不说话了，这不都周末了吗？不邀请一下。 周末愉快 啊！那个 每周四和每周五都有我和大文陪伴大家。 对，当然说如果大家强烈要求见我们两个的话，我们也可以多来一会儿啊。 好吧， 下回我们再见。接下来是活力music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拜拜。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